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若众生三亿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呢四句经文呢？最后嗰两句意前当落必定见，好肯定，都系赞叹呢个净土法门咧，系不可思议。除非你唔念佛，你念佛修正一定都系见佛。有啲意前，有啲系将来。嗱，咁啊意前啊，自己咧未到死之前，我哋现在念佛咧，就时时都见到佛嘅。嗱，当来咧就我出头去世嗰阵时咧。又特別認識我哋，咁啊將來都見到佛啦，所以咧就必定都好肯定，必定你見到佛，就説明呢個淨土法門咧，咁啊真係咧就不可思議嘅。所以呢個淨土十要裏邊講啊，佛法之妙，莫要於呢個淨土，咁淨土之妙，又莫要於呢個慈明。慈明之妙就莫过于《阿弥陀经》，以讲咧系讲出大师嘅弥陀要解，即系话咧，所有佛法里边，无论边一种嘅学说，无论边一种嘅理论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以净土法门咧系为最好，系为最重要。点解咧？要叫就系佢三根苦味啊！任何人，就算你未读过书，你唔识字嘅，咁我念口号，我先南无阿弥陀佛，人识噶啦。好似啲老番过台人嚟，恭喜发财噶嘛，佢都识识得恭喜发财噶，听下就会噶啦。就好似肯念，肯念有信心去念，就可以得到啦吓。以前当来就必定见佛。咁啊，净土个妙咧，在乎咧就慈悲。因為我昨晚講過，念佛係有實相念佛，係有觀象念佛，又有觀想念佛，有慈明念佛。嗱，我如果淨土個好處在於慈明，你唔需要搞其他有咩觀想啊、觀象啊。不過咧，每日根性唔同，佢係喜處，佢係喜愛。但係在四種念佛之中咧，最重要係慈明念佛，亦都最簡單。亦都最能啊，令到我哋啲苦惱眾生啊，得到呢個受用。嗱，咁啊，慈明之妙咧，淨土就冇啲慈明，慈明個妙咧，就冇改穿呢個《阿彌陀經》同埋呢個牛顛大師嘅《彌陀要解》。呢兩部經講得好緊要，講得要信心，最緊要肯念佛。所以《彌陀經》裏邊講啊，佢話若一日。若三日若四日，若六日七日，一生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如用现象其前，是人终时心不动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咁呢段经文已经咧好明显讲出，现前当来都必定有见佛嘅。咁既然一种法门咁好咁妙，咁如果我哋都唔相信啊？咁啊，真係錯過呢個機會啦！嗱，其他嗰啲唔係話唔好，參禪啊、持律啦、密宗啊，唔係話佢唔好喎，千祈唔好誤會喎。其實咧，法法得咁好，禪教律密正都係咁好。不過咧，其他嗰啲法門咧，就唔係個個人可以做得到。例如我哋家第二十五圓通裏邊，觀音菩薩二門圓通。雖然係對安行嘅根基，亦對我哋娑婆世嘅根基，可是咧未到個人做到，唔得普遍。咁樣念佛法門咧，就真係三根普遍，無論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有學識冇學識，你最緊要個信心，對淨土法門有一種信念，咁你就可以啦嚇，繼續咁念佛。将来就可以得到新西方净土，所以有位从此有嗰个永明延寿禅师，咁佢作呢个四妙简啊，即系佢有面壁四种嘅简别， 第一種就是有善就有勁好，猶如大國父啊，佢現世為人子就為心作佛祖，又去通融嗰個善淨雙修。如果啲病人有參禅有修正咧，呢、這個人好猛嚟噶啦。點樣抱住咁樣六隻老虎？嗱，咁老虎有個身大，嗰啲好威猛嘅老虎，都幾惡啊！佢兩身上，咁啊，如果再加兩隻角添，呢隻老虎就更惡，更加的霸道，可以講到啦，更加犀利。就譬如啊，我哋修禅或者修正一樣都唔簡單噶啦，但係佢又有禅，你又有情套，禅靜相修啊，所以話現世就為人師，即係眼前喺呢個世上佢咧就做人嘅師表，內心一定係作佛祖，成佛作祖，為善為賢。嗱，咁第二個了解咧就係話有禅就無靜套，十人就九錯路。因境若意前就撇除他去，即系你要参禅，你唔念佛咧，十个人有九个人坐路嘅。点解要去参禅咧？要原来自心个工作系自己个修持，系讲究呢个自心。嗱，咁每一个都有业障啊。虽然你讲究呢个自心，希望明心见性，万一你未做到呢个功夫咧？我哋縮身多世嗰啲熱障逼埋嚟，就好容易咧就俾呢個魔障咧轉咗去噶啦。嗱，咁有如舊時有一位大德，佢哋參禅嘅。咁有人咧，當然佢固定時間咧，有人咧第二行地洞噶啦。咁佢就打坐，啱啱坐低咧，佢就打個妄想，話嚇天寒地凍啊！我等一陣坐完呢支香。即係唔坐嗰陣時咧，最好就有碗熱辣辣咁面食，咁就一不可能食面啊嘛。最好就有碗啦，熱辣辣咁食咁就好啦。凍咗面頭啫喎，冇幾耐咧，有個女子揾個烹送一烹面俾佢，咁你打完就嚟食面啦咁啊。老實好似有定力，佢就冇接佢攞，得攞個面就擠嗰個啊廚房嗰個爐頭嗰度咧。咁呢個女子咧就聽佢話，咁然之後故事就走咗啦。咁啲老商人咧佢真係打坐，無論坐一個鐘、兩個鐘、一日兩日都好啦。咁佢打完坐之後咧，佢就諗起啊，頭先有個人咧送我一盤面喎，咁啊希望啦都未曾凍得咁快可以食啦。點知一去廚房一睇咧，個盤面就冇咗，變咗咩咧？係咪嗰啲和顯啊？即係佢哋我哋話幽人。嗰個係和蜆，大家都識噶啦。個田裏邊都好多嘅，長長一條，有啲四五寸，有啲六七寸。嗰啲面條就變成和蜆，變成呢個蚯蚓，就說明咧有參禪。呢、這個念頭一有啲唔正啊，好容易就魔障嚟噶啦。所以話，如果有禪冇正好，你唔修正到念佛啊，淨係參禪咧，就十人九錯路。十個人三時有九個呢個念頭都唔正啊！走錯路啊！佢陰境若現時呢個五陰魔境界內內咧，就必已除他嘅，恐怕今日走噶啦，落咗呢個魔道。嗱，咁第三種了解咧就係、是、就無事你有正路，萬修就萬人去。你若得見彌陀，你就何愁得開悟咧？你唔使三時，但你有正土念佛。咁就萬修萬人，一萬個人修正好念佛，你一萬個人都去咩想嘅世界。如果你見到阿彌陀佛，你念佛咧就往生西方，修入西方，你就見到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見到啦，咁你梗係聽佛講經説法。你仲有乜辦法唔開悟咧？有咩優愁經唔開悟咧？都係讚歎咧呢個淨土嘅好處。咁第四種咧就最差啦。佢無事就無淨土啊！鐵床就冰同柱，萬劫以千生就莫個人依附啊！第四種就話你就冇參禪，你又唔念佛，呢、這個真係咧係地獄嘅種子噶啦。所以咧，墮地獄、鐵床同埋同柱，萬劫千生咧都冇一個人咧做你嘅依附。 所以古德讲啊，佢任何梵文都深情嘅人咧，地狱就系佢个家乡。你无论点样，我嘅依法法嚟修行，无论边一种，随你嘅根性嘅适应，你修佛法都未必咧系堕落地狱。咁如果你有一种人啊，如同又唔参禅，咁啊又唔念佛，连乜嘢都唔做嘅，都唔学佛嘅，咁就变咗啦，地狱你一定系个家乡啦。如果你唔学佛、唔信佛、唔念佛，就等于造罪业。世界上有几多人造罪业咧？你净系呢个杀生食肉呢个问题就好大啦。所以好多个天灾人祸啊，都系由人心所影响。我哋嘅人心如果冇咁多奸诈，冇咁多善业，冇咁多奸淫邪道啊，世界冇咁多问题嘅。就是、因为人贪心。贪系属水啊，所以咧好多地方水浸浸死人，都系嗰啲地方嘅人咧呢个贪心厉害，因此咧先至受呢个水冲嘅报应啊。而且类推呢个因果上咧好多好多，咁啊杀生虫就招来呢个战争打仗啊，等你杀我就我杀你，彼此互相杀。你劏我呢只鸡，我唔忿气，第二只捉翻个人，咁就打着杀翻你，杀翻你，你又唔忿气，你睇我完全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永无宁日。所以愿闻禅师啊，有一首偈啊，佢话但听兔门夜半声啊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你想话世界上点解有呢个刀兵啊或者战争咧？你就但听兔门夜半声啊。呢樣嘢我都聽過，家香港咧屠房就係用電嘅，嗰只牛肉、豬肉去到嗰度咧，佢啲電物喺個頭腦電一電，佢馬上碌低啦，即係冇得反抗，碌低啦咁就你點樣劏佢都冇人理啦。但係咁頭先喺鄉下，你話打仗時我翻去鄉下，佢就劏真係啦，幾條街聽到噶，用一把利嘅刀喺個喉嚨嗰處咁插入去撳住佢冇得用。咁你話唔痛就壓力咁啦，咁梗係痛到眼睛抵受啦，叫佢有得幾條街都聽到噶。嗱，所以有啲豬咧就死得快啲，有啲死得慢啲。嗱，點樣咩分別咧？嗱，我哋在家人咁啊，豬心煲湯好多人都有噶啦。你買個豬心破開咗佢咧，呢只豬就死得快啲。如果你買嗰個豬心密籠咁冇刀經過湯過嘅咧。呢只豬死得好慘嘅，點解？嗰個湯豬師傅啊，喺個喉插入去，篤唔正個心，篤唔正個心，死得慢啲啦，幾痛苦啦。如果篤正個心，個心破開咗嘅啦，雖然未曾咧真係破開兩邊，但已經有條刀痕，嗰個心咧亦都有少少裂開嘅，個刀到咗啦，咁佢咧就比較咧死得快啲，冇咁辛苦。嗱，呢啲咁樣嘅冤，呢啲咁樣嘅恨啊！积积埋埋，所以世界上就打仗。所以话，欲知世上刀兵劫啊，一但听兔唤夜半声。所以世界上咁多嘅战争，咁多嘅祸害，咁多嘅天灾人祸，都系我哋嘅人心啦所造成噶。所谓人间佛教，就系喺人间提出佛教咧，最基本就授传呢个五戒。唔殺生，唔偷盜，唔邪淫，唔妄語，唔飲酒。我曾經講過，就係幾年前時先講嘅。我哋人唔殺生，就有啲慈悲嘅種子啦。凡係殺生害命，都係傷害呢個慈悲。佛教講慈悲噶嘛，所以只有放生，千萬就唔好殺生。如果唔殺生，就有呢個慈悲嘅種子。如果我哋持呢个唔偷盗戒，我哋有呢个福德种子，我哋唔偷人哋嘅嘢，唔做呢个偷盗，仲兼夹随份随命，你有几个都一蚊都冇问题，你哋结缘，你就收到个福，所以我哋唔偷盗咧，你有呢个福德嘅种子。啊，如果唔邪淫，就有呢个清净嘅种子。邪就唔正啊，即系男女关系唔正常嘅。 凡是有南瓜都是不清淨的，加上你還是不正常的，就變成了沒有了這個清淨種子。而我們守這條街沒有了這個邪淫，就變成你就得到這個清淨的種子了。而我們是一條不打妄語的街，直心是道場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絕對沒有半點的欺狂。好像金剛經話品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圓語者、不圓語者、不狂語者，品沒有半點的妄語狂惑眾生的，所講一切都是利益眾生，眾生依法修行一定是得到將來的好處。咁啊，佛咧有咁好嘅講説都冇錯嘅，冇呃人嘅。呢啲就係由佢當初啊發生收呢個不妄語戒，就得到呢個所謂直心嘅種子啦。咁你最後如果唔飲酒，自己條唔飲酒戒，嗱飲酒咧，咁係自亂啦。我哋今日咧，香港人揸車唔好喺外國啦，有乜嘢意外，無論你錯我錯。警察一嚟，想你驗你嘅酒精，咁如果你嘅酒精唔超標嘅話咧，咁啊公事公辦咯。你撞我，你又賠我啦，我撞你咪我賠你啦，冇嘢噶，做咗人賠，自己知道錯啦，咪賠俾人哋咯，冇嘢噶。嗱咁如果你飲咗酒，即係驗呢個酒精啊超額咧，咁就大問題啦，咁啊罪加一等啦。咁即係呢個神經神志錯亂嘅問題啦。嗱，咁如果你唔飲酒，你有呢個智慧嘅種子，嗱，一個學佛嘅人持呢個五戒，有慈悲嘅種子，有福德嘅種子，有呢個清淨嘅種子，有呢個直心嘅種子，有智慧種子，嗱，咁多種種子都係好嘅。喺我哋呢個法式禅宗裏邊有咁多好嘅種子啦。若是今世不成佛，今世不生西方，来生总有人呢以这几种的种子帮助你，你都会成佛，你都会生西方，即是比那些没有这个种子的人呢就好得多了。所以说如果这个人呢又无事又没有这个正果不念佛，那么铁床就冰同柱，分铁床冷同柱，有些人是有问题的，但这些铁床呢不是这样的，铜柱不是这样的，铜柱是通心的，里面烧猛火，你说他就揽个铜柱啊，那痛苦呢，那分铁床又烧猛火，或者落地狱，大家就是火烧的多，所以我们烧烤啊，常常都是种落这个地狱的种子啊，你不要说烧烤好，几香啊，好吃啊，那些畜生啊，他的心呢放下就会怀恨于你，咁样你烧佢咪佢烧你咯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普通住嘅人，多数都系淫心重，啊，或者男揽住女，女揽住男，做呢啲咁样咧嘅事过，就变咗出嚟死咗之后咧，揽住个同住，佢当初唔系当同住嘅喎，佢睇到系一个最美丽嘅自己嘅对象，啊，男见到女，女见到男。是最美麗的居象來的，咁用所謂攬佢啦，一攬咧佢就變咗業障嘅牽纏，變咗一個火燒嘅痛處，就受呢啲罪咯。嗱，咁樣呢個人如果又唔參禪，又唔念佛，呢個果報嚟講咧，佢一定係做罪業，一做好罪出嚟，肯定墮落，墮落咧，所以就萬劫二千生，經過一萬劫二千生咁長時間啦。都冇一個人咧做佢嘅耳房，即係佢冇曬呢個後台做佢嘅耳房保護佢。嗱，呢四種嘅料揀咧，當然係注重於在第三種，就係無善有正果，萬修萬人去，若得見彌陀，若何愁？不可悟咧。嗱，我哋從呢四句話嚟講咧，就可以證明所謂現前當來就必定見佛。既然萬修萬人去了，你不覺得眼前見佛，將來臨命終時見佛，佛都指引你往生西方淨土，一萬個人見佛，你一萬個人去啊，咁都冇得假啦。所以現前就必定見佛， 唔會有得考慮，唔需要考慮，唔會更改，除非你唔念佛，念佛就必定係見佛。咁念佛法門咧，當然有啲人每一個人唔同，有啲人念好多嘅，一萬兩萬一日，但有啲人咧冇個時間啊，但係冇時間唔念咁多啫喎，你唔可以話唔念喎，有一個十念法門。點解十念法門咧？就係、是、一個人咧，例如我哋做工收嚟揾食咁嘛，冇個時間嘅，咁你朝頭早起身。洗完面，未入早餐之前，咁啊換咗衣服啦，你就向住西方合起個掌，即係你間屋邊邊西方，你咪自己揾啦。我哋外人唔知啦，係嘛？你揾向西嗰一邊，對住西方合一個手掌，念十年、十五天、十年，就一口氣。你亦都唔好勉強，總之你話口氣係長啲嘅，一口氣可以得十聲、八聲。或者一個口氣，你個氣唔夠嘅，唔掂啦，你可以一口氣一掂三兩聲都冇問題。總之一口氣唔記得句唔係問題，一共十口氣咁我就十年。咁啊十口氣你行之持之有恆啦，即係今日係咁樣掂，聽日係咁樣掂，後日係咁，日日終其身，由你今日開始發心，一路到你百年歸老為止，你都唔會停。你都唔會咧休息，朝朝都係咁樣去做，咁嘅嘢都可以往生啊！所以十年飯咧，亦都係咪一個人咧？佢如果時間唔夠嘅咧，最好就收呢個十年飯，十年亦都可以往生。咁啊，其次咧，例如今日啦，我哋坐公共巴士或者小巴啦，或者地鐵啦。咁你上班方面就唔好嘴念啦，你嘴念咪嘈住人哋，大家乘客咯，你可以个心念。你一上咗车，例如啊旧时我喺屯门出嚟，咁我本人就揸车嘅，我揸咗四廿年车噶啦，我六零年就揸车噶啦。咁啊，由三藩市揸车去 New York 四日，我都揸过噶啦。咁我翻嚟香港就照样揸车，用美国嘅车牌，又换咗一个香港嘅车牌。做唔錯嗰度嘅一年就可以揸三噸重嘅貨車都合法嘅呢個車牌嘅。咁我常常出嚟呢個九龍，我哋一早出就因為晏啲係塞車。嗱，我一上車由屯門青山村一路揸出嚟，大體上我就行呢個尖沙咀中間道嗰個斜坡。咁啊，如果唔塞車都要三個北嘅，塞車個幾鐘頭，咁啊點咧？是我自己一個人車就我就是車，跟住冇人副車話我幫你傾偈嘅，你咪念佛咯。你自己細細心又好，你個心念又好，所以隻眼睇就自別，唔好撞到車，唔好撞到人，你個心咪念佛咯。念佛可以爭取時間，唔一定係要規定阻住你做功夫，妨礙你個生活。總之有時間你想得起，你就念幾句。想得起你就念几个，做嗰啲持之以恒，有个恒常心，唔好咧今日念，听日就唔念。你一定有个恒常心，你今日如此念，日如此念咧，咁啊过一个时期。通常嚟讲啊，但我如果真系咁样，有三四年咧，呢个人都好容易往生噶啦，一啲都唔系难嘅。嗱咁啊，旧时我哋民国首相啊，有位天台宗嘅大德。佢就帝行老法師，相信咧信佛信得耐嘅人咧，都聽過呢個老人家嘅名噶啦。佢又專門弘揚天台宗嘅，咁佢喺呢個四明，即係浙江咧，奉化嘅地方，有間觀宗寺係佢做主持，有間觀宗佛學院啊，佢做院長。咁但係佢未出家之前咧，喺個家鄉啊。就有一個得同鄉嘅兄弟，可以講兩個人咧，自細啊青梅竹馬，玩到大嘅。咁但係兩個人之中咧，帝行法師咧個家族咧比較環境好啲，就有書讀，有知識啦。但係佢呢個同鄉啊，就環境唔係幾好，都冇書讀，就冇乜知識啦。咁啊，大個咗之後，佢學手藝。 咩法都加冇啦，大师啊！你想揾都冇啲收嚟啦，系佢冇啲光牙，因为嗰啲人工平，唔一定系古董，就算一个普通嗰啲茶壶，咁你裂开咗咧，又漏茶漏水噶嘛，佢有办法用一个铜钩咁样，我都仲有，我都有呢啲咁嘅宝物，一个铜钩咧勾住佢，就将嗰个裂口咧就唔怕抹开。乃至到你破開兩邊，如果太碎當然好，唔會做得到啦。一隻第一隻得，或者攔得兩塊三塊咁都好辦。咁咪插翻佢，你用呢個銅嘅牙咧咬住佢，咬住佢咧唔會漏水噶。整花好咧就唔會漏水噶。做呢啲手藝揾食嘅，當然就生活好困難啦。咁啊，佢有一次你見呢個大行法師，大家同向自細玩大嘅。咁人頭先就勸慰你啊，學佛啦！有時你唔出家，你學佛啦，你最好念佛啦。如果你肯嘅，我成就你，好過你生活咁艱苦啦，成日奔波都揾唔到兩餐。咁佢應承我，咁第六法師咧就揾人同我喺呢個郊外，即係遠離市區嘅地方，揾咗間屋俾佢住，不得已啊。就揾一個佛教嘅老太婆信徒咧，嚟到服侍佢，啊煮飯啊洗碗服侍佢，但有個條件就係佢一定咧日日念佛，唔可以唔念。咁佢呢個同鄉呢個兄弟就應承佢，咁啊但係佢真係咁郊外揾間屋俾佢住，又揾個信佛嘅老太婆咧照顧佢，於是佢哋日念佛。除咗念佛就冇嘢做啦，因为大家嗰啲成就咗念佛，经过三年，咁有一日咧，佢同嗰个老太婆讲：，佢哋听日都唔使嚟服侍我啦，你唔使帮我煮饭送礼啦。总之啦吓，我以后咧我自己会做噶啦，你唔使嚟啦。咁啲老太婆谂下，我日日服侍都系你噶噃，就算听日唔使嚟煮饭俾你食。或者有人請客，佢心諗問得好，睇你點樣搞掂你自己兩餐先。咁第二日咧，佢人出聲，都食飯嘅時候嚟睇下佢有冇飯食，自己有冇整飯。點不知去到咧，就見到呢個人啊，佢又唔係食飯，就企喺窗口度打開條窗門，就望出去外面。咁呢個同老太婆咧就覺得奇怪啦。好，就佢問下你做咩事，就佢問下佢，問佢有飯未，問佢啲戲做咩睇咩啊？總之咧，只有問就冇答覆嘅。根本呢個人咧就冇答覆佢嘅問題。我話我都奇怪，點解講咗咁多話你都冇反應嘅咧？咁啊走去摸下佢，點解一摸咧佢就跌低啦？即係佢企喺度咧，咁咪走咗啦。咁咩時候走咧？當然我睇我就唔知啦。喺作人就話叫個人唔使嚟啫，咁即係等於話，就算點樣走法都係半日一事。嗱，呢啲地方證明咧，即係念佛嘅人啊，你唔好以為啦嚇，好簡單，因為嗰啲有知識嘅人咧，佢哋念佛唔簡單，什麼學啊？因為今日嘅時代講學術，好多人學術講呢個佛學嘅研究學術，已經咧係大錯啊！佛法除咗你明白嘅道理之外，最紧要就实行。如果你唔实行嘅咧，咁咪你还你，我还我咯。走嘅说食数补啊，就无济于事。如果你话我肚饿，我就话诶冇问题，我有个大饼啊，有咁样指划个饼，唔系真系个大饼。咁真系个大饼，你有食饱啦，但一个。呢、这個大餅咧係揾張紙畫公仔出嚟畫公仔畫成一個餅，咁啊點食啫？點咪仍然係肚餓，與你無關咯。嗱，數簿咧，嗱銀行嗰啲出難員，我唔打工嘅，一日幾多錢過手啊？千千萬萬人錢過手，但係與你無關嘅，佢係打工做呢份工嘅啫。等到夠鐘三門，佢哋要結數，一分一秒都唔可以少噶。如果數目時差錯咧？肯定公司唔會請你做啲提供嘅，採用呢條份。嗱，佢每日數咁多份子落嚟，往往與你無關。 仍然是拉一個普通的打工仔，就說明啊，我哋學習嘅人，無論你收邊一種飯碗，隨你個機緣，同邊個有緣學邊一樣，最緊要明理之後咧，你要腳踏實地去行，唔可以淨係講得完全咧一啲做都做唔到，咁就變咗咧係説食數補啦，與你無關噶。所以《楞嚴經》裏邊都有第二一卷，所謂第二番破妄啊，計呢個心唔係就喺外邊咧兩段經文，但係呢個羅漢啊，區名不同，一人食飯，諸人飽飽，即係羅漢咧，雖然佢已經證到羅漢斷咗三界電子煩惱，但佢仲有呢個果報身啊，佢未嚟入滅啊。佢係聖人，係斷咗煩惱，三界就煩惱斷咗，但係仲有呢個果報身仲喺度啊。咁既然嗰個果報身都要飲食，咁啊飲食咧，咁啊佢有咪佢食咯，與我無關啦。所以一個人食飯可唔可以大家都飽咧？呢個冇可能嘅。邊個人食飯咪邊個人飽咯？嗰、那個唔食就邊個人唔飽咯？冇理由喎，冇理由一個人一飯，咁我哋一家人大家都飽，我冇呢個理由喎。咁即係説明咧，你收就係你得，我收就係我得。如果唔收咧，就大家都冇得。就算係佛教咧，最重要呢個行前。嗱咁念佛法門咧，你想話現前將來必定見佛啊！你一定要念佛，念佛呢你不一定物質要規定，你得千幾得萬，所以有咁嘅心，十念都可以往生。你上翻落翻坐，公通交具，交通工具，咁啊，你就可以定住呢個心咧念佛，唔一定出口嘅，將呢個心念，所謂口念未破，心散亂啊！喉咙喊破都哑途言，我哋个口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个心念谂到边度？变咗咧，你个喉咙念到破啊，念到哑咗啦，都冇乜用处。都系属于呢个实行，所以念佛法门咧系最方便、最简单、最直接，上根利智嘅人可以修。所话下愚冇智慧。不可惜的亦都可以收，所謂三根土地啊，利頓的齊收，利根頓根一樣可以念佛，所以念佛本呢是最低的妙法，因此就講呢佛法的妙就莫要於呢個淨土，淨土之妙就莫要於呢個慈明，那慈明之妙呢就莫過於阿彌陀經同埋靈峰啊，個《彌陀經要解》，靈峰即係嗰啲大師啊，嗰啲大師佢做咗個《彌陀經》嘅要解，係可以自古到今，直至到現在，冇一個人寫一部《彌陀經》嘅著述咧，係好得過佢嘅。有，但係就唔係自己，就將佢呢個《彌陀經》要話明嘅要解咧，係好重要咁樣解釋。不是说人家一看就懂的，文词道理一定相当的程度，如果不是学佛法的人呢，就算给你看你看不到周围，有德法师啊，那些大合法师啊，圆影老法师啊，当代那些大德呢，他将那些要解呢重新解一次，即是解上之解的了，解上加解，你想想他这部要解多重要啊，都是鼓励人要持名念佛，不要空谈，你每日有几多分钟都不是问题，十年都可以，将你肯念，将你细水长流，你不要看那些水流得细，或者水河烂了一滴一滴一滴，一晚就得一盆水，你都大家都试过了，水喉烂咗，佢又唔系谂紧，只系扭唔实积水嘅，一下搵唔到人，大翻咗嚟做，你谂你搵个盆装住佢咩？一晚就积一盆水，咁咪有功夫啦，啲水就唔怕浪费啦。 就譬如我哋啊，念佛多少唔系问题，唔好激自己，早啲一切随缘。最紧要肯念，你肯做，细水长流，功夫时间长就功夫到家。好似一滴一滴水，功夫时间长咧，呢、這个水咧就到家啦，装一桶就可以用啦。因此呢句话咧，前当来就必定见佛，就去佛不远啊。嗱，我哋如果以前要用当来，一定系见佛，我哋距离佛咧就唔系几远噶啦。你现前见佛，当然我哋当来走嗰阵时见佛。人生我几廿年啫，有几多个一百岁噶？或者到你开始信佛，有啲上咗年纪上头噶啦，即系距离最后呢一个关咧，唔系好多时间。咁如果你又就开始念佛啦，就距离佛咧就唔系好远啦。因为凡念佛，现前当来就必定见佛，所以距离佛咧就唔系好远，就不假方便。方便都法门，即系某一个人，佢呢样嘢唔得嘅，我哋用嗰种方法咧去教佢。好似我哋十八啲人啊，多贪嘅众生就教我收呢个不净观；如果多嗔恨嘅众生咧，就教我收呢个慈悲观；如果呢个愚痴冇智慧嘅人咧，就教我收呢个因缘观。因缘我知道修咗个缘生性空个法门，一切法根因缘所生嘅，你何必唔执着，何必唔计较咧？咁所以愚痴众生就教佢修呢个因缘观，如果业障重嘅众生咧，就教佢修呢个念佛观啦。所以印光大师讲啊，个念佛方能消业障啊，揭除自可转凡心。呢十个人先可以消业障，众生冇乜几多个冇业障，所以经常讲业不重系不生娑婆，念不切就不生极乐噶。你个业障唔重，唔会生到呢个娑婆苦恼世界。你家脱苦就念佛，你念佛嘅心唔肯切啦，就唔可以往生啦。所以印光大师系我哋近代一个净土中嘅大德，佢曾有两句话我都好记得。我念佛方消你嘅业障，揭成即系你揭力诚心咧去念佛，只可以主呢个凡心啦，主呢个凡夫俗子嘅心，主呢个业障嘅心，归入于呢个圣贤之心啦。所以去不远，只要你肯念佛，必定念佛之后啊，你就居嚟佛嘅境界咧，去亲近着嘅时间咧。唔系几远就不假方便，唔使假其他嘅方便。你咁嘅念佛，又唔需要收止观，又唔需要做其他嘅嘢，你就系一念一句佛。嗱，呢个有根据嗰个《弥陀经》里边讲啊，就不可以少善根福嘅因缘得生彼国。咁即系要用多善根、多福嘅因缘先可以生到极乐世界啦。咁而家乜嘢叫做多善根？乜嘢叫多福德咧？就系念咗佢阿弥陀佛，因为点讲啊？阿弥陀佛喺印度啊，中国叫做无量光，叫做无量寿啊。呢个寿命及人民无量无边，变成阿僧祇劫。你话阿弥陀佛即十方国无所障碍，是故话叫做阿弥陀佛。嗱，咁无量寿就福德啊，呢个人有长寿，有福咯，点噶啦？嗱，我哋有光就智慧噶。即系你念咗佢阿弥陀佛咧，就具足福德智慧，就叫做多善根，唔系少善根啦。因为我哋有边一样嘢能够做起嚟，就具足呢个福德智慧啦。系有念佛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能够沾染到佛嗰种嘅慈悲啦。啊，光明嘅智慧，福德都同佛一样啊。咁你话系唔系啊？唔需要搞其他方面咧，你就念佛就够啦，唔需要搞咁多问题，唔需要搞咁多麻烦嘢。当然你念佛之余，或者佢布施啊，或者佢帮人都系可以嘅，唔系话唔可以。不过你就唔使注重，注重就要念佛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，就可以从呢个娑婆世界凡夫地 你一直送我哋西方净土。你如昨晚所讲，我哋现在点样重？你有呢个弥陀嘅大雨船，就可唔就四十八月嘅大雨船咧，佢就可以装我哋入嚟西方净土，就好似一张刀痕系铁嘅，抌落个海一定嘅沉底。但系佢呢个只船咧，装住佢啦，承住佢啦，唔可以一张刀啊！就算你一吨两吨做喺度大天，装上个船，一个船有本事，将你咧运去第二个地方。所以念佛系最好，就不假方便，就自得心开啊，心花开放，自得只好自然咁得到心花开放。我哋时时念佛，心心念佛，念念之间咧系念佛，咁就变咗啦吓。我哋嘅心咧就静噶啦，我哋嘅心我其他就杂念所向下就讲话呢个六目根刀六根念佛咧，先至再讲呢个问题。我哋最紧要自己啦吓，常常念佛，念佛咧系一心一意咁样念，唔好谂到其他嘢，唔好个嘴念佛咧，我个心咧你谂到边度去，咁都系冇咁好嘅。但系都系有好处，我哋冇咁专一。如果我哋常常念佛，时时念佛，二六时钟有机会谂起，我哋就念佛。咁啊，当然一个心就会静啊。一句佛号系静我哋嘅心，一句佛念我哋嘅心咧冇咁多杂念妄想。到呢个时候咧，日久功夫深咗啊，就自然得到心花开放，可以开明心见性。呢种道理啊，恐怕人家难明，系嘛？一个譬如，我话鱼染香人，人身有香气啊。啊，有个人佢做打工啊，佢唔系做蛋，佢就喺个香厂里面打工，即系翻个做香。唔好话多，通常系八个钟头。如果你喺呢个香厂里面做香啊，八个钟头咧，你嗰啲衫啊、啲头发啊，唔多唔少都染到呢个香粉嘅。一定有，因為佢做香喐啲香粉咧，香粉會飛嘅嘛。當然就唔係好多啊，總空氣裏面總有呢個香粉。所以你八個鐘頭做落工之後咧，你個頭髮、你啲衣服唔多唔少咧都有呢個香粉。咁話明個香粉啦，都有呢個香氣啦。所以呢個染香做香嘅人啊，好自然。我身上有呢个香气，唔需要刻意将嗰啲香粉咧淋喺你个身，散喺你个身上。总之你做七八个钟头工咧，由朝到晚啊，咁样做香啊，就自自然你就会感染到呢个身体、呢个头发有呢个香气啦。就譬如乜咧？譬如我哋除非你唔修净土法门，唔念佛。如果你修净土法门，你肯一句话望佢头发，咬定唔放唔变。所以话咧，你自得到佛嘅功德香、佛嘅慈悲香、佛嘅法身香、佛嘅功德香，好自然就会得到啦。所以话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咧，系好自然得到。同呢个染香人身嘅香味一样。咁呢种法门叫咩法门咧？佢指真明药，佢就香光庄严啊！呢種法門叫做香光莊嚴，嗱香就係福德，光就係智慧，即係念香嘅佛號就具足福德智慧。其實我頭先所講，不可以少得少得幾個，就要多少根多福德嘅因轉生上嚟世界。多福德當然有咩，就有啲南無阿彌陀佛。所以我哋念嘅南無阿彌陀佛咧，就叫做香光莊嚴，一句佛號具足福德。具足智慧啊，庄严自己呢个清净化身，咁你念佛具足香光庄严福德智慧啦，咁啊将来功夫上熟，功夫到家咧就可以远离呢个娑婆，仰起头佛，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接引我哋咧，系往生西方净土。咁我本因地。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嗱呢三句就讲大势至菩萨咧，系自度呢方面。咁我本因地，我大势至啊， 本因地中，如果修行咧，修咩行咧？佢以佛心入入念佛心，佢唔系话念佛口啊，都系讲呢个念佛心啊，即系话呢个念字咧系今日一个心，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咧，随时都系念佛，系用个心嚟念，咁啊叫做今心，即系呢念字。家大家其实讲翻，我本人就呢个真地出修行咧。就以呢個念佛心，即係用呢個心去念佛，心心念佛啊，冇其他嘅雜念，冇其他嘅妄想，句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咁啊句句咧都係流入自己嘅自心啦。所以念佛咧有個口訣，每一句都從心念起，每一句從個口出念出嚟。每一句都由自己的耳仔聽翻，從個心起，從個口念，從個耳仔聽翻。於是咧，心、口、耳仔打成一片啊！可以講咧，風都吹唔冧，雨都打唔濕。你咁樣打成一片，句句從心起，句句從口出，句句由自己的耳仔聽翻咧，咁啊真係密不透風。到呢个时候咧，你就可以悟入呢个无心法忍啦，就系话得到破无明正法身心西方。个今劫只间涉念佛人归净土，呢四句咧就度众生啦。我自己因地发心，以呢个念佛心修念佛行无，而证明呢个无心法忍。但如果我自己所經過，我自己所證，所得到的好處，以過量的身份啊，去化度嗰啲眾生，所以今於此界，現今咧喺呢個娑婆世界咧，就攝念佛人，攝就修持佛，即係攝持呢個念佛嘅人，即係教佢念佛，就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，得到咩好處咧？就歸於淨土啊！通通所有的念佛人都接近他回归自己的家乡，就是极乐世界的净土了，我先念佛人归净土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求佛法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，就是我怎样地以念佛身入三忍，今天接下先念佛人归净土。那么向下就是圆通，就是求佛问十不解四位圆通，那必然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！如果你以我大世界观问到我咧，十不解圆通就我无选择，即系冇选择咧，冇咁多嘅分别，冇咁多嘅想法，冇咁多嘅麻烦，就可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刀舌六根啊！点样落就叫刀舌六根咧？就是说他们六根同时念佛，为什么同时念佛呢？我们家香港很多道场，无论是在家的道场或者出家居士的道场，因为家香港的佛教呢有一种风气要搞活动的，那个道场没活动就没人去的，要搞有活动你做什么，总之你要活动，没活动就没人去的了，你都算不得了。但我讀其中有一種呢，都是念佛啦，他們集體共修，那是一件好事的。但我們那晚或者那天念佛集體共修，無論來幾多個人，我們入到個佛殿，你咪見到佛像，肯定見到的，所以眼呢所見的都是佛像的境界。我哋跟住咧就開始念佛咯，我哋呢個耳根呢個耳仔咧，所聞嘅、所聽嘅都係南無阿彌陀佛，不管六字紅名定都話四字紅名，都係聽到南無阿彌陀佛。嗱，我哋嘅鼻咧就聞到呢個佛嘅功德香，因為差唔多道場，你念佛啊，或者燒檀香，又或者燒啲一支支嘅香。有呢个香气，就是我哋个鼻哥呢个鼻啊，系闻到呢个佛嘅功德香。 摄紧条脷咧，我哋念佛啦。咁啊，句句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句一句咁样不快不慢，连续咁样啦吓，坐低念或者绕佛念，每一句就都由我哋个脷嗰度放出嚟，咁啊摄根念佛咯。嗱，我哋嘅心咧所觉操到都系佛嘅境界啊，因为都系佛堂。或者是居士辦的道場，辦的佛堂道場就更加有佛像，或者怎樣莊嚴同返寶蓋都是佛的境界的。我們身在期間集體共修念佛，你說我們是不是人接觸到所有的佛境界呢？最後這個意識，我們這個意根所想的所想的都是離開入去南無阿彌陀佛佛法啦。咁你説眼耳鼻舌身意冇其他，就係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接觸嘅曬點解念嘅阿彌陀佛，想嘅亦係阿彌陀佛，六根啊將佢收拾起嚟，唔做其他嘢，唔諗其他問題，通通就通時念佛啦。咁佢哋都是六根啦，六根咧通通收拾埋，就系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并无其他。你话系咪摄心咧？所以通通啊，都将呢个六根咧收拾起嚟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咁啊正念相继啊，正可以话净土嘅净，即系念佛嘅净土。亦可以話咧，個心地清淨。既然我哋六根空時念佛啦，當然冇其他嘅雜念啦。咁冇其他嘅雜念，你話係唔係個念咪清淨咧？嗱，相繼即係唔停嘅，唔係話念幾句，我哋念佛啦，可能唔一支香，有時候人一個鐘兩個鐘先至停一停。咁大家共修啊，正念相繼。嗱，我哋因為正念相繼啊，冇其他嘅雜念，句句都南無阿彌陀佛，以呢個佛號嚟到咧正我哋嘅心，以呢個佛號嚟到令我哋嘅心啦嚇，冇咁多嘅散念雜念，個心就定啦，定咪即係三摩地咯，所以話佢就得三摩地，就思維第一啦。你問佢點樣正圓通呢？我就係、我就係咧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，都是六根正嘅相應嘅三個地最為第一啦。咁所以念佛啊，其實唔需要多講半句，最緊要你就肯做，你肯念即係行啦。所以信願行三種資糧。第一有信心，信一個我自己是業障凡夫，信一個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淨土法門是真實，亦都信一個阿彌陀佛，因眾生四十八願啊，願願都是度眾生，對我哋冇半點嘅虛妄。嗱，我哋有咗咁嘅信心，係咪就可以生西方呢？唔係，我哋要發願啊！如果你有心，你唔發現到你自己想去邊度啊？好似我哋而家出門，你去邊度啊？你去元朗就去尖沙咀，又去荃灣咧，其實有個心願啊嘛。我去元朗辦事，或者我去百佳買餸，你有個心願先咗日，又要到個地方啊。所以有信心，跟住就發願，就話願生西方淨土中，九品蓮花為父母。花片文明生活作為伴侶，我們有一種心願，願生西方淨土中，願阿彌陀佛接引我。可能你發了願，有信心就發願了，如果你不實行得不得呢？當然是不得啦。所以跟著呢就要發願之後就行了，實行就是句句南無阿彌陀佛，不管是十年發或者有時間有年都沒問題，如果你人人都是这样做，不要做下不做下， 恆長心最唔緊要，一定咧細水長流就會有功夫浮躍滿滿嘅水啦。咁所以仲有一部叫做《三摩地王經》，呢部經裏邊咧有幾句話，係我要書説極善法，與若能已不能行，又如病者扶藥來，終不至於自身病。但係我已經咧講出一個好的法俾你啦，極善，即係善即係好咧，係極之好嘅法。例如阿彌陀佛啦，凡佛所說嘅都係最好嘅法，五戒啊、十善戒啊，或者參禅啊、打坐啊、念佛啊、持戒啊、修密宗啊，都是最好的法，是極善法。我已經宣說了，你們的人修哪一種呢，就各適其適，就個人的緣了。但民意如果不能夠行的話呢，與若民意不難，即是你們你這個與人你，其實包括你們不是單數，是眾數。我已經講了這個最好的法給你們聽，那你們聽之後不難，你做不到，咁啊，即係咧冇效能嘅。就譬如咩，譬如病者就扶藥落藥，或者佢藥箱啊。咁呢個藥箱裏邊咧有啲所謂重病嘅藥，又有啲傷風咳嗽嗰啲好普通嘅藥。但啲藥我嚟治病啊嘛，重病嘅藥、輕病嘅藥，無論你重病輕病，你食嗰啲藥咧就有效，令你身體健康。但係呢個病嘅人啊，佢真係傻瓜啦！佢啲咩啤酒，好似我哋家咩嗰啲配價咁樣，孭住個藥箱，佢又唔識喎，但佢又病得好辛苦。咁既然咁人，你又佢就會唔會好咧？所以話終不治癒自身病啊，終即係究竟，最後都唔可以醫好自己身上嘅病。咁即係話，你有病就要食藥。唔好食咁咩食嘅藥箱，就譬如我哋文化就要食，因為我哋眾生都有呢個貪嗔痴煩惱病啊，有呢個業障病啊，好多病啊，就好需要佛嗰種嘅教法去修持，洗嗰只我哋啲業障煩惱病。所以話我哋宣説極善法。與若民意不能行，猶如病者扶藥來，終不治癒自身病。就出現一部叫做《三摩地王經》裏面有幾句話嘅，咁就説明咧，你想得三摩地，一定要正念相繼，要刀舌六根，一心一意咁樣念佛。那麼從前啊，有個打鐵攞個姓黃嘅叫黃打鐵，咁啊打鐵應該好辛苦噶啦，尤其加熱天啊，燒個火爐，燒用嗰啲鐵打嚟揼，喺個火爐側邊又出嚟揼去打，就肯定係辛苦噶啦呢份工作，絕對冇商量嘅餘地。咁有時候出街就行過間鋪頭打鐵鋪，睇佢辛苦啊！我就勸他，他為何你不念佛呢？他們念佛呢就可以啊減輕你的辛苦。那些黃塔就問他，真是一個是啊，他如果你不念念佛教他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很簡單的，不需要搞其他那麼多東西，最重要的就是老老實實南無阿彌陀佛。尤其是今天的人有要講梵語、印度語是讀阿彌陀佛，其實都不用那麼多東西。我常常我都說不用搞那麼多問題，總之你讀書，你無論福建的又好、順德的又好、哪裡都好，你讀書那個地方的語言老師教你，這個是阿字你就讀阿字，是阿字就讀阿字，你如果搞到又找印度的話，困死自己。理由就是我的名字就是全位，如果中國人點解咧？我哋講嘅真係好好嘅名，就係傳嚟傳水啊！話我啲智慧好似啲泉水流失不斷嘅，你話幾好嘅名？但係如果你英文咧，就冇得解噶啦，只係拼音 还写起留言，他不也压个七十万一个，没得改的，这些英国老政大基地都没得两个字的，大家不是没用吗？好像我们住在美国，同时没回来过，就是两千万，那你真的有反应的，好 call me， 这样的反应的，你说是不是跟广东话这个权威那么正呢？肯定就不是，他没有什么认识广东话那么正的，权威那么正的，都是权威，就多少普通话那么声音，但无论如何，权威就有反应，你叫我一声什么 help you， 有什么帮到你的，你叫什么 how 就翻身赢了，咁咪講到好生猛嘅，啲有反應就得啦。所以我嘅念佛都係一樣啊。你唔需要咬文嚼字，總之你嘅口音呢、這個字係講嘅音，你就知道到。你唔需要啦嚇，你咁樣去咬嘅音。所以呢個黃打鐵咧，嗰個佛師教佢啊，念阿弥陀佛就念啦。咁佢老婆就鬧佢，咁啊老高嘅，你打鐵喺個火爐側邊燒鐵。五九分寸大是天使，你做念佛咗，佢话唔系喎，佢话如果法师教咗我念佛咧，我每打一锤打铁噶嘛，每打一锤就念翻佢阿弥陀佛，咁我每打一锤念佢阿弥陀佛，佢话我唔得唔辛苦啊，我念下念到个心好清凉，好舒服，咁我太太咁样讲，听咁讲。亦都唔理佢啦，辛苦就係你自己，就係你，係你打嘅，係你燒火台喺旁邊，就唔理佢。而且過咗三年啦，佢同佢太太講：佢我哋翻屋企啦，睇緊神經咩？呢個問你屋企去邊度？你咪包完啦，有第二個家庭先。佢話唔係啊，佢話總之咧，我要翻屋企就係啦。到到第二日咧，佢真係要往生啦，咪翻佢自己嘅家鄉極樂世界咯。咁臨走時佢就講四句話，佢話叮叮當當，就九煉成鋼啊，太平將近就我往西方，叮叮當當就打鐵一咁樣打鐵嘅話，就九煉就成鋼喎，你啲爛銅爛鐵燒熔咗佢之後咧，再次揼下佢咧，真係成為鋼噶，好硬噶。佢話太平將近啦，即係咧，佢叫做世界真係太平啦，唔使再輪迴生死受苦啊！所以我往西方，咁佢就收唔到世界啦。佢叮当当笃铁啫，冇答一句，人哋讲乜就系呢个咪韧力啦，呢个咪长远心啦。日日都系咁样打铁揾食，日日都笃铁啫，都唔讲乜就系。所以咁咧，日子共心，佢哋咧就嚟太平啦，佢就落世界啦，唔使再受呢个生死轮回苦。所以我哋念佛咧系有好多好处。自古到今呢個淨土聖賢錄裏邊咧，好多好多講唔出咁多，因為念佛而往生西方嘅好處。所以個念佛法門咧係最好啊！我哋唔好啦嚇，以為咁容易，係係人都會啦，幾乎連講話細路仔都會啦。我哋唔可以咁講，所以我哋誠心誠意，我總有一日咧係往生西方啊！咁亦都唔需要咬文嚼字，咩阿弥陀佛唔需要咁样，总之你个阿弥陀佛就得噶啦，就包你啦吓，冇错，绝对咧唔会有问题。我哋揾咗个心知识都可以啦吓，念佛啦，唔需要咁多问题，唔需要搞咁多麻烦。例如今日有啲話有靈念咒就唔可以夜晚念，其實呢啲通通都係啦嚇，揾自己麻煩。凡係佛經，凡係咩咒咩咒，佛經嘅咒語可以講係24个钟头，你都可以念，你都可以修，你都可以行，並無呢個時間空間所隔所規定。例如。你日头上班，你咪夜晚念咯。好多人做夜班做天光噶嘛，你咪瞓好觉，你咪日头念住上班咯，冇问题。即千万唔好俾呢啲咁样嘅说话咧，系困扰咗自己。以我哋讲经嘅法师嚟讲咧， 得翻係冇呢個時間性，冇呢個空間嘅規範，最緊要就發心，分分鐘可以修行，在在處就可以用功，絕對冇呢個時間規限嘅。如果你好嘅就諗呢忽，咁就包你啦，係有呢個好處。咁以上咧就係將呢個念佛圓通啊，即係二十五個第二十四種圓通啦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已經係講完啦。咁啊向下咧就係講二十五最後一種啦，就是、觀音菩薩耳根圓通啦。佢話以前觀世音菩薩即從咗一定係足以發佛言。世尊亦如我昔，无处恨何三劫，于是有佛出现于世，名观世音。我于彼佛发菩提心，彼佛教我从文之修，入三摩地，初依文中，入流亡所，所欲既直，动直而上，了然不生。如是渐增，闻所闻尽，尽能不住各所各空。空覺地而空所空滅，生滅既滅，直滅現前，不言超越，世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獲如殊勝。一者，上下十方超越本明個心，與佛如來同一慈力；二者，下十方是眾生眾生同一悲仰。世尊，由我供養觀音如來、夢比如來，受我如幻文分明心金剛三昧以佛以來同時力故，令我申請三十年入諸國土。嗱，咁向下呢段文就好長嘅，因為呢個二十五圓通啊，從阿難要我蘇摩世尊嚟講咧，係一個最重要嘅法門。所以其他二十四種咧，只係講佢點樣正圓通就算了。正咗圓通之後，有啲咩作用？做啲咩文化道眾生嘅事就冇談嘅，所以呢個二十四種圓通咧，第五卷一卷經文幾乎包曬用曬。嗱，但係第廿五種呢個觀音世根圓通咧，就唔係咁簡單啦。幾乎第六卷我開始，佢佔咗三分二嘅經文，第六卷啊，都係講個圓通。除咗觀音菩薩點樣修行呢個圓通之外啊。後來佢成功啦，仲點樣入足道眾生？所謂有呢個三十二應啦，咁啊向下呢段咧就係講觀菩薩眾生面目，大體上文字入得同呢個觀音菩薩普門品咧一模一樣嘅，都係三十二應道眾生，所以佢嘅經文咧係佔咗第六卷咧成半經文嘅，特別多嘅，都係特別顯示呢個耳門圓通各種嘅功德，耳門圓通各種嘅重要性。咁我哋講過大勢至菩薩耳根呢、這個根大圓通咧，其實啊，佢就係在呢個七大裏邊咧，佢係排第六，應該在呢個彌陀修釋法之後嘅根釋啊之前，釋啊最後。咁家下咧，我哋根據呢個上文咧，係彌陀菩薩在先，佢在後。因為咧，呢個觀音菩薩耳聞圓通咧，雖然對呢個阿難尊者令佢就路返家，唔需要改途換次，對呢個娑婆世界眾生亦都係一樣。所謂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幽聞，欲取三摩提，實現文中入物，離苦得解脱係良哉觀世音啊！最好入觀世音菩薩嘅耳聞圓通。但是呢他不是個個人都啱的，如果不是利根上智真的不很容易收到，那就變了呢，有些人是有份，有些人就沒有份，不得普遍。但是念佛法門呢都說是三根普遍，是利頓齊修，並無有的說明哪個人不得，你肯念南無阿彌陀佛就不得了。咁所以呢就排在啊七大中呢第六第七，佢本来第六加排在第七最后， 直接住觀音菩薩的耳目圓通，即是說從這個娑婆世界來說，就是耳根圓通是最猛烈，亦都適合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。因為我所實在耳根最猛最利，而本經的當機阿難尊者，因為多聞靠這個耳，但是他不思不修，亦都沒有得解決，所以就住阿難欲想他就路還家，不需要改造換設，亦都適合娑婆世界的眾生，所以說這個耳根圓通。但由於他不是適合任何一個人，因此而家之前咧，就来咗个快世就念佛圆通章，在七大里面咧，佢本来咧就排第六章加排第七，接住观音菩萨耳目圆通，即系等于话咧，收嘅观音菩萨耳目圆通收唔到噶，你就跟住就念佛，所以三根普被令尽齐修啊。上至我昨晚讲文殊普贤都发愿往生啊，喺历代嘅禅宗大德。好像老玉大師啊、蓮池大師啊，好多好多嗰啲咧，所謂真正大鐵棒嘅禅師啊，最後晚年佢都念佛生西方啊。一個咁好嘅法門，我哋都唔收，的確係啦嚇。蓮池講啊，可憐憫者啊，真係好可憐，好可憐啊！但佢見人呢一張係觀音菩薩所收嘅，為以是觀世音菩薩。觀世音菩薩咧，即係冇必要就唔可以特別講嘅，咁家咧就有必要啦。咁啊，介紹下觀音菩薩嗰啲嘅慈悲。嗱，我哋有句話：，咩處處彌陀佛，同家家觀世音的確，觀音菩薩同我哋屬地好有緣。例如我哋鄉下嗰啲神樓啊，你哋鄉下有冇外國係東莞人？咁佢東莞鄉下嗰啲大屋咧？咁啊，肯有神樓嘅，冇樓梯，要三層一蹦住個神樓上去裝響點燈嘅。呢份工大體上都係咧，或者做未出嫁嗰啲阿姑啦，或者嫁入嚟嗰啲阿嫂啦，佢都唔多嘅上去裝響點燈嘅。咁啊，用紙寫嘅，唔係淨係祖師嘅，中間第一行就觀音菩薩啊，南無廣大靈感。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，差不多家家的大屋呢，這個客廳呢個神樓都有的了，有些兩邊呢寫那些祖先米的名字，那就可見呢觀音菩薩呢對我們人心目中呢可以說個人都知道了，你相信我們一件事沒什麼幾人不識觀音菩薩。那還有一個問題也都很多人問過，觀音菩薩究竟是女人呢，還是男人呢？你們有沒有遇到很多問題啊？很多人都問過我的啦，你都明白，凡是食了佛，沒有這個男女相，那怎樣呢？大丈夫相，沒有這個男女相。那為什麼我們現在所見啊，去無論御畫又好，哪一個地方都請觀音菩薩都是女人相，可以说是百分之一百，他摆在那里无论早早不早摆一百之本上就专专都是女人相来的，无论企的坐的都是女人相。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呢？大家要知道啊，我们中国历来这个礼教是很深严的，而从今天我都说了，幼稚园四五岁他读幼稚园呢已經跟啲男同學啊攬埋一堆拖手仔㗎啦，但舊時咧就冇呢啲歌仔唱嘅，嗰啲女人尤其是嗰啲未出嫁嘅阿姑啊，或者嫁入嚟嘅阿嫂啊，佢哋啦嚇，同普通嘅男人傾偈咧冇噶，即係你真係想變啊，你真係鄧豬龍啊，冇呢啲嘢噶，但係要著嗰啲衫嗰啲袖咧係冚過咗呢個手噶。不要说其他地方就手都不被人看得到，除非他做家务洗衣服洗菜扫地或者拉高一点，他一做事不用做事的那些他的衣服都盖了这个手的都不被人看的。你说这样这么深严的礼教，你一个大丈夫的身份又怎么可以穿破不入射到他的闺房教化他呢？ 你未夠拍得佢到啊，啊仲俾人跟人鬧添啊！咁所以觀音菩薩就大慈大悲，為咗嗰啲女人啊，三步不識歸門，都冇機會聞佛法嘅，就以一個女子身隱藏呢個大丈夫身，而個女子身咧，咁大家嘅女人就好辦啦，就可以穿房入舍，到你個閨房咧幫你講經説法，就好似佛在世。佢托付人，邊個托付人？就係好多嗰啲人家咧，唔可以隨便你見佛嘅，所以佛咧就托付一家一間托付，你出嚟供養佛，你咪見到佛做個善根咯。咁所以觀音菩薩咧，絕對唔係個女人，就個為著憐憫同情嗰啲女人啊，教師嗰啲禮教所規範，三步不出閨門先至係精緻個婦女，我哋點教化佢咧？所以觀音菩薩慈悲，你現一個女子身入到去個房間可以傾偈嘅啦，絕對唔會有人講話嘅。咁而家化到咁女人，所以咁就大嘅就觀音菩薩個法相啦，都係觀得女人身，就係咁嘅理由。嗱，我如果認真從呢個大悲慚裏邊講，大家都發到大悲慚嘅啦，應該都好熟。佢裏邊講嘅南無居正法明如來。以前是观世音菩萨成了功德巨大慈悲，一生生现千手眼照见佛的扶持众生，令佛广大道心，教示圆满神咒。我们第一个就南无过去正法名，南无即是恭敬尊重供养赞叹。那么恭敬赞叹是谁？就是正法名如来，过去即是从前的好久好久好久之前，有好似佢哋正法名如来，但系以前咧就观世音菩萨，咁即系话咧佢系古佛再来，佢唔系普通人，佢系久远成佛，本门系不可思议啊！咁啊，即门就近代嘅事，以前嘅事，佢哋念咗个观世音菩萨系化度众生，乃至向下嗰啲三十二嗰度咧啊，就现男子身，现女子身。现同男同女身，你系咩形？佢道理你现咩身道理？就是、三十二应入诸国土，好似普贤品一样。所以观音菩萨咧，绝对唔系个女人，系个大丈夫，系古佛在来，为就道嗰啲苦恼嘅女人咧，俾呢个礼教所驱逐，即系现一个女人身嚟道佢哋。所以信观音菩萨都系女人多啊，可以讲句啊。大体上嚟讲，信观音菩萨嘅。都是女道多啊，可能因为慈悲大家特登特别教化佢哋，令佢哋相信噶，系嘛？大体上嚟讲咧，虽然唔信女人多都系啊，即系佢讲呢个缘啦，系啦。嗱，咁我哋讲咗呢个问题之后咧，我哋就解释啦。观世音，观就系一种咧智慧，世音咧就有两种解释嘅，一种就系观音菩萨自己。一種咧講道人，嗱世就世間，陰就陰清啊。觀世音菩薩以佢呢個波野嘅智慧，觀察呢個世間嘅陰清咧，無論有好嘅讚歎，啊壞嘅批評，一切一切都係唔係好就壞嘅陰清啊，一係讚歎，一係毀謗。菩萨悟到呢个道理啦，好嘅又系你讲，唔好嘅又系你讲，与佢无关噶。佢就了解咗呢个道理，世界上一切嘅阴性啊，都系如幻如化，因缘所生啊。佢就唔会俾呢个世间嘅阴性咧，系转咗佢。因此得成圣果，就叫做观世音啦。咁如果道众生呢方面咧，观就观察，世就世间，即系我哋一般嘅世间啦。阴咧是人嘅阴性，世间上人嘅阴性咧就好多啦。我哋每一个人都会讲话，如头先所讲，听得好嘅，咁啊肯定系欢喜 happy 啦。咁听到人家毁谤自己咧，咁啊肯定系 unhappy 啦，唔高兴噶啦。呢、这个一定嘅呢、这个就，咁你即系俾咗个阴声嘅好坏系转咗去，咁你又点样可以个心清净咧？ 所以觀音菩薩就要過量的身份去到觀察這個世間的那些人呢，這個音聲一是好一是壞，因為聽到好壞的音聲令到自己起這個貪嗔之煩惱，輪轉於這個生死之中受苦，所以呢觀音菩薩呢就現這個種種的身，以過量的身份教他們音聲是愚幻的。所以我亦都是咁样讲啊，人家你赞下权威，啊系你赞下唔关我事，我谂下我系咪咁好呢？你要作观啊！如果你谂下我真系冇咁好噃，人你冇咁好，人哋都话你好啦，你就发啲警惕啦，唔好啦，做啲唔好噶啦。那反过嚟，如果人哋话你最坏嘅权威，嗱咁我自问冇坏啊，嗱咁啊你冇坏，人哋都话你坏蛋。你就快啲啦嚇，自己都更加謹慎，乜事都冇咯。如果到人哋鬧你一句，你就黑埋個面，讚下你一句，歡喜到咧變硬啲啦，你就俾佢個陰聲轉咗嚟啦。你個心嘅嘢就靜到嚟啦。咁佢就觀世音真自道道人。嗱咁觀世音菩薩咧，另外有個名叫做觀自在。點叫做觀自在呢？自在即係冇乜痛苦，冇乜障礙，咁咪自在。咁就觀世音菩薩出咗《心經》，大家念個《心經》咧，波野波羅蜜多心經，觀自在菩薩行深波野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蕴皆空，就是、度一切苦厄。嗱，我哋如果從下邊睇上，係人都有苦，首先生老病死，外邊嚟冤憎佢求不得，可以講係人都有多少啦。看他有幾種的，實有的，生老病死個人都有的，以後那幾種就未必過他有，那無論有幾多你八種苦你具足幾種都是痛苦。那為什麼會有痛苦呢？你有這個五音的色身啊，五音就有五種，即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種煩呢就屬於呢個色心意法。第一個色就是顏色嘅色，就我哋啲區學字。個人一見到你係肥係瘦係高係矮係老啲還面係男啲還女，大家都睇得好清楚。你見到我認識我，我就見到你認識你。通街嘅原來兩往往咧，就算唔識嘅都知道啊！呢個乜咁肥嗰啲人啊，話呢個瘦到一條骨咁，好似冇嘢識咁喎。我哋冇睇到，你睇到我睇到你，呢個咪色咧，即係有顏色就睇得到佢嘅色。嗱，我哋啲人唔係淨話呢個色學子個噃，我哋咧有理想，有呢個心理上嘅作用，所以呢個受想行識就心理啦。啊，受就感受，我曾經講過，一個人啲出世都唔夠兩日啫，佢就作怪噶啦。點作怪咧？咁多嘅奶粉未必適合佢噶，如果啱佢均唔好問題，唔啱佢即刻個嘴唔睬你噶，一叫佢個嘴佢都唔擘開噶。咁跟住咧，我咧一兩喊得百叫重百肺咯，所以一定要揾到一種咧適合佢嘅奶粉，咁佢就乖乖一時就適飲食喺身埋就掂曬。嗱冇幾日佢又喊喎，點解又喊食啊？食飲奶啊，我話佢哋濕咗奶屎奶尿。你就幫我換咗個尿面，放爽身份爽下佢，咁就變曬。呢個咪感受咯，唔好話我哋大人有感受好唔好，痛苦啲話舒服。就算 B B 仔啊，啱啱離開母親嘅日，離開阿媽嘅日，佢就識得享受。唔啱自己嘅肯定係唔通過，呱呱叫。啱自己嘅咧，佢哋一定咧係聽話。咁啊，受嘅想咧就係理想，有佢嘅思想。每一個人都有大人觀人，所以細路仔都有噶。啊，例如三歲就會行會走，阿媽出個市場買嘢，咁佢哋已經埋去噶啦。做乜事啊？睇佢有咩好嘢，坐個車仔有冇好嘢？媽咪嗰樣呢樣啊，咁啊扭計，你唔買俾佢咧，佢就扭計呱呱叫。呢啲咪佢嘅理想啊！佢想得到呢樣嘢，睇到呢個公仔好玩，或睇到啲包頭呢個餅好食。佢哋一定要兩幾秒啲媽咪買俾佢食，呢個咪佢嘅理想咯。 那帝妃的行行的行动啊，咁无论感受、理想，点点呢个行动呢、这个行为，最后咧嘅声音就呢个分别理解。嗱，呢五种法咧，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啊。今日自然五问皆空，因为有呢个五问，先至有呢个生老病死嘅苦难。你想冇呢个苦难咧，就要照五问皆空。点解我哋经常讲啊？声音就好似嗰啲水沫啊，冲击嗰啲水啊，嗰啲泡沫。受音就好似啲水泡，上音就好似啲扬言，啲扬言咧就好似飞机场嗰条跑道啊，又平坦又长。如果好天嘅时候咧，你响呢一头望去嗰一头咧吓，嗰头就好似咧汪洋大海咁嘅水嚟噶，其实就唔系水，系嗰啲太阳蒸发嗰啲水蒸气。所以嗰啲沙場嗰啲龍咧，佢冇水飲，要揾水飲咧，見得下邊啦，啲地咁平啦，要好多水喎，等佢行落去咧就冇水飲嘅，嗰啲蒸氣嚟嘅啫，咁咪玩化咯。嗱，呢個行咧就好似花椒啊，花椒就嗰啲椒，我哋食嗰啲大椒啊，咩香椒嗰啲椒，有棵樹噶嘛。嗱，咁香蕉樹咧，你哋有個睇過，佢冇呢個心噶，係一浸一浸一包住。又睇下嗰只塊到包包包包到身好粗，包嘅條咪夠粗啦咁啊！咁如果你想唔要佢咧，又好簡單，你斬斷佢一塊塊剝剝剝剝剝，剝到最後咧冇咗佢個心嘅，咁咪即係玩法啦。嗱，最後呢個聲音咧，亦都係啊一種玩法，係了知分別。嗱，咁你話如果我哋嘅人，冇咗呢个色学子色身，冇咗呢个受想行识嘅心理啊，就变有呢个我咧。所以观音菩萨佢就行心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呢个般若嘅妙智慧，咁啊照见五蕴皆空，有五蕴我哋呢个色受想行识嘅心，种种痛苦一齐光临照顾啦。如果我家觀呢個五蕴皆空，就無我，我都尚且無，何來嘅生老病死嘅痛苦咧？嗱，咁有病苦有痛苦，三苦八苦就唔得自在。家觀音菩薩咧，佢行心多嘢，覺得自在，五蕴皆空，就度一切苦難。既然冇苦，你話係咪舒服自在咧？所以心經裏邊咧，就唔叫做觀世音，就叫做觀自在。然之後佢行心波嘢波嗰時，以呢個波嘢咁念智慧啊，照遍五蕴皆空，色身佛虛空，即係無我可得。我尚且無，又何來呢個種種嘅痛苦咧？因此就自在、舒服、安樂，就稱為叫做觀自在菩薩。嗱，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咧，同我哋呢個宿世尊好有緣。亦都好多人信仰觀音菩薩，我係好知一個客，我最初我靈學主任套住得觀音菩薩嘅，樓上樓下前頭所有都有嘅，無論大尊細尊都擺個觀音菩薩。嗱，咁觀音菩薩嘅法門咧有四種啊，一種就係仲普門品，係法華經裏面之一品，叫做觀音菩薩普門品。嗱，第二種咧就念大悲咒。第三種念啱啱啲翻嚟空，第四種念觀音菩薩。嗱，雖然法門就嗰只四種嘅觀音菩薩法門，你唔一定要全部做曬嘅，但隨住嗰個人嘅環境、嗰個緣，你選一樣。但係有啲人中意啱啱啲翻嚟空，而頭先我所講嘅啱啱啲翻嚟空就冇錯㗎啦。亦都有啲人話啫，欲空翻啲翻嚟空，咁我就唔識啦。我師傅教我唔係話係啱翻啲翻嚟空，口頭上就啱翻啲翻嚟空，就冇人家教我就空翻啲翻嚟空，我就唔識咁就空翻啲翻嚟，我就唔識啦。咁啊，説明咧佛法係隨機化道， 你嗰時係讀咩音，你就照讀你嘅音。一開始讀書，老師教你呢個字係咩音，你就照讀咩音，唔好搞咁多麻煩，唔好搞咁多問題。仲有你嘅心咧，知性很切，你就有感應。你就冇聽過，從小老太婆，佢係信佛嘅。你拜咗個師傅之後咧，佢就問師傅：以我咁嘅年紀啊，咁樣嘅資質，應該收啲咩嘢好咧？個師傅就隨觀音菩薩咧，咁你練啱咧，翻嚟控咧，咁啊教佢練，就教到佢好熟噶啦。佢咁識頭先老女人唔識字嘅，好多唔同家咁樣咁開通啊！政府邊有免費教育到中學啊？舊時冇呢啲嘢啦。咁佢哋死記死記死記，啱啱都翻嚟控。如果離開師傅啦，佢翻嚟照差人咧。啱翻啲班尾，嗰、那個空字就唔記得，咁佢有邊讀邊啊？呢啲都係口字邊噶，那個空字口字咪冇牛字，咁啊有邊讀邊，佢讀牛字，啱翻啲班尾牛，啱翻啲班尾牛，咁啊舊時就冇呢啲圓珠呢啲咁嘅嘢咯，咁啊點樣計數到佢年幾多咧？佢就拎只碗，一碗就裝一碗黃豆啊，一碗就空嘅。咁人哋啱啱翻嚟控咁得啦，啱啱翻嚟控咁啦，咁呢边就挤晒过去，又喺嗰边拎翻过嚟，而且练咗好多年，练到知有啲功夫啦。佢唔使用手拎噶，嗰啲黄豆咧，你啱啱翻嚟控，佢就跳咗过嚟，咁啊跳到嗰边满咗呢边，我就跳翻过嚟，已经有啲功夫啦，已经唔错噶啦，练到个屋顶都放光嘅。咁有人咧，有个老修行。佢外面參學，因為過咗中午都未曾有飯食，冇寺廟，咁我等一周圍一望啊，好似呢間個屋頂放光嘅喎，梗係有三行人啦，佢就去嗰度，想話化緣食餐晏晝，點知開門佢啲老太婆，唔係出家人，唔係寺廟，咁佢就話：大師想點啊？我想咧化個緣食餐晏晝，啊冇問題冇問題嘅。咁啊食完飯咧，個法師問佢話：你用啲咩功啊？同佢睇佢哋屋企都放光嘅噃，點樣又有好收穫嘅噃？佢冇啊！同我師傅講嗰時，啱啱啲班人流，個法師話唔係噃，你讀錯啦，一讀錯點讀啊？佢話啱啱啲班人空，咁啊又搞翻正佢。嗱咁呢個法師又話明咩？過往嗰啲食餐晏晝嗰啲相，個法師一走咗咧。佢又唔記得個空字，又是啱啱一翻嚟讀，後來佢哋記得嗰晚咧讀翻啱一翻嚟空，一讀翻只啱啱一翻嚟，嗰啲黃豆就唔跳啦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實在啱啱一翻嚟停一停，先至空，即係我停一停嘅功夫，個心咪窒咗啦。個誠心就唔夠，嗰啲黃豆就唔跳啦。咁後來佢都唔對，咁啊佢就練翻啱啱一翻嚟讀，誒照跳海啊！因為佢每呢邊嗰邊冇嘅，佢一粒粒跳翻過去，到緊就呢邊佢一粒粒跳翻過嚟。嗱咁啊，説明咧，我哋念佛嘅人唔好搞咁多麻煩，唔好搞咁多問題，自己咁死自己。例如我夜晚唔可以念啲嘢經，你唔好相信。佢啲就你嘅時間，就你個方便，24小時 anytime 你都可以用功念經拜佛。读嗰啲文字，你唔使要刻意，用咩印度梵音，唔识讲。总之咧，你读书老师教你，你个乡下嘅口音，呢、这个字系咁样读嘅，你系呢个字你就照读就得噶啦，你就唔会错噶啦。由于你嘅心知性，而头先都话啱啱翻嚟空，读咗啱啱翻嚟谋，佢系唔识噶，但系佢唔系故意咧读错，佢真系唔识。但系佢心智成啦，佢就点样啱啱翻嚟牛，变得智成很似，就我某个词，你明白？我哋为乜事？我哋念经念咒拜佛，主要就系咧，我哋用呢种方法去静我哋嘅心，用呢种方法等我哋嘅心咧冇多散乱。如果你左计右呢个字唔得，一个心咧就越整就越散，几时有功夫啫？ 大家應該明白我呢個道理啦。佢冇乜習慣係啱啱一班面流，本來想講啱啱嚟控啊，佢真係唔識呢個字。佢哋有邊讀邊讀咗個流字，唔要流字。誒，但佢肯切有誠心啊，練練下咧，嗰啲黃狗自己會跳，唔使你用用手去執去數啊。咁又係咪有功夫啊？亦都說明我哋唔好咁執著，唔好搞咁多啲不必要嘅問題。你就老老實實念經就係念經，拜佛就係拜佛，你好好地咁拜，好好地咁樣念，就功夫到家，水到渠成，你哋一定咧有你個好處啦。咁講完啲處咧，答正九點。呢、這個禮拜講完，下個禮拜四再見，原始功德。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心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好啦，咁下个礼拜再见。